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0集，秦小姐戴妃。秦冉盯着信息看了一会儿，又回道：“ 你不是知道， 这边的地址他给云光那边发过。”不过没有具体到街道，只发了一个庄园的名字。 M 州庄园应该就这一个。对方这会儿还在问他，秦冉就细致到街道门牌号也发过去了。这里的具体门牌号秦冉还真的没有关注过。对方也回得快， 没事，就确认一下。 到了一楼大厅，秦冉就收回了手机。程木跟施立明也刚刚才从训练室出来，训练的这段时间，施立明也跟着程木等人一起吃饭，不过他今天的脸也是肿着的。反而程木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。一行人做好开饭，程水不动声色地看了秦冉一眼，手上拿着筷子。 程木，听说你今天去找人挑战了。 程木的饭吃得很快，声音也含糊不清的。今天因为情报堂的那个代码模拟器陷入了瓶颈，程火才过来吃了晚饭。听到这句话，他侧了侧头，挑眉道：“ 哎，你找谁挑战的？没被人打？”“ 杰瑞。” 程木继续扒饭，一如既往的话少。杰瑞就是情报堂的，是里面少见的实力不错的成员，程火对他的印象很深。程木要是对上他，要被揍惨。程火手撑着桌子，挑眉，十分疑惑地问道：“ 你没被揍？” 听到这句话，程木的手顿了顿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抬头看向程火，没有说话，而是又低头把最后一口饭吃下去。 俊彦，秦小姐，我先回训练室了。 他拉开凳子站起来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抬了抬眸，目光有些懒的嗯了一声。秦冉就随手挥了挥手。施立明看到程木走了，也迅速把饭吃完，跟桌子上的人说了一句之后，就也去了训练室。 程木竟然没理我，哎，不会是被揍傻了吧？ 程水摇头，不过没有多说，只是看向秦冉，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礼貌地问了一句：“ 秦小姐，你最近都在特训程木？” 秦冉漫不经心地点头，程水彻底没了话。等吃完饭，秦冉跟程俊都出去了，程火才问程水怎么回事。 你觉得程木跟杰瑞对打是什么结果？杰瑞是你们情报堂的人。 程水没有回答，反问。程火挑眉，十分诚实地开口：“ 杰瑞很厉害，全力系数820左右，想要跟他打，三个程木也不够。 今天程木跟杰瑞打了一场，过手不过五招，杰瑞爬不起来，现在还在医疗室。外面有人猜测他全力到达900。 程水说话慢条斯理的，非常斯文。 这怎么可能啊，他全力最多650。 程木的实力大家都心里有数，怎么可能会打得过杰瑞呢？650的全力，程火对程木也是相当了解了。可是程水也不会骗自己的。程火的脑子里忽然蹦出来一个想法。 你刚刚说秦小姐特训程木？ 我们去看看程木怎么特训吧。 程水的目光转向训练室。这训练室是程俊的，不过他本人没有用过。两人进去的时候，程木在跟施立明对打，程木全程没有主动攻击，全都在防守。施立明下午的时候还能找到破绽揍他脸，现在丝毫破绽都找不到。程火跟程水都没有看到上午程木挑战杰瑞的那一战。 对传言的对战结果都觉得挺玄幻的。可是看程木跟施立明对打，两人本来就是高手，自然能够看出来不少头绪。程木的进步不止一个阶层。 程水，程木他现在都能跟我过几招了吧？ 程火悠悠地看向程水，程水点点头，目光严肃地看着不远处对打的两人。程木不说，各方面进步得十分惊人，而施立明招式也变得有些古怪起来。五分钟后，程木跟施立明才停下来，看见程火跟程水在不远处观战，都往这边走了走。施立明十分恭敬地开口： 程水先生，程火先生。 嗯。 程火嗯了一声，他性格如同火一般，急躁的不行，直接看向程木。 程木，听说你上午把杰瑞打得爬不起来，还有传言你权力到了900。 杰瑞那件事是真的，不过权力哪有那么多，太夸张了。 程火呼出来一口气。 唉，我就说我的权力系数才890，你怎么可能到900？ 程水却是皱眉问道： 你现在权力系数多少？ 860吧。 程木往权力测试仪器上看了一眼，上面三排数据都在850到865之间浮动。程火刚缓下来的心又提起来，他瞪着一双眼睛看着程木，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你的…… 程水也震惊啊，他也是用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。 秦小姐特训的你，从你去云城的时候才几个月。 650到850，200系数的差距，一般人人体到达极限基本上就停滞不动了，除非有新的突破。可一旦到达某个数据，两三年都不一定有突破。如同程水卡在910这个界限两年都没有什么能够突破自己的，其他人也差不多。程木半年不到从650到850。程火突然觉得程木跟秦冉有些恐怖了，尤其秦冉是用怎样的办法才能让程木如此突破呢？听到程火这一句，程木更加惊异了。他说秦冉不是从云城开始特训他的。程火松了一口气，那就不止几个月了，程火觉得自己可以勉强接受。然而程木的下一句就来了： 是从半个月前吧？ 又偏头找施立明确认： 哎，是不是？ 施立明揉了揉自己的脸，想了想，然后开口道： 准确来说是13天前。 他天天看秦冉揍程木，还在记录试用药的数据，很清楚时间。这会儿别说程火了，连向来以冷静理智自持的程水也绷不住了。 你们 程水跟程火面面相觑，几个月程火就接受不了，更何况13天就能把程木教成这样。妈的，秦小姐她还是个人吗？此时唐青等了一晚上他叔叔的消息，只是都没有等到。他叔叔跟他不亲，他常年生活在国内，而他在国外，也就小时候匆匆见过几面。尤其是从小的记忆，他父母就很尊敬他的叔叔，唐青自然也是。 程火师兄今天没来吗？ 来到情报堂，唐青在四周看了看，没有看到程火，不由问了一句。里面的人说话都挺恭敬的。 啊，还没，不过我刚刚来的时候有看到程火先生在南边的花圃园里。 花圃园？唐青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。他打开电脑，继续昨天自己中断的模拟器实验。电脑刚开机，手机的社交软件就多了一条消息： 等我忙完就去你们那里。 咣当一声，唐青手中的鼠标掉到了椅子上，他拿着手机猛地站起来。 问清了南边花圃园的位置，就连跑带走的去找程虎。一大早，程虎就蹲到了秦山。他昨天一晚上都没睡，眼睛下面有很明显的青黑色。秦山拿着手机在拍花圃里的花，程虎拿着水壶跟在他后面随意的浇浇水。 秦小姐，你是怎么把程木浇成那样子的？ 程木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刚会爬就被带飞？秦冉拍完了一组详细的视频，双手按着手机就直接给林思然发了过去。林思然对程俊这庄园的植物非常感兴趣，程木最近训练没时间，秦冉就随意的帮林思然拍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，有空了还会问问园丁这些植物的习性。闻言，秦冉有些漫不经心地回着。 就吃药。 吃药？吃药就能十三天成为猛男？程火若有所思地挠挠脑袋，准备待会儿找个时间问问程木吃的究竟是什么神药。秦冉收回了手机，又看向程火询问道， 对了，你那个代码。 程火师兄，我说说。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不远处唐青的声音就出现了。他跑到程火身边，金色的卷发略显凌乱，也没有看秦闪，直接对着程火开口道， 我叔叔回我了，他要来中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